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先不说书名啊，在这本书的前面有这本书的作者的一段感受，应该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简介。我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把这个简介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伴随着大儿子这些年的东奔西跑的小学生活，让我和孩子一起深度接触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小学教育。两国的教育体系和教学方法不太一样，让我体会出各自的可取之处以及各自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中美的基础教育各有所长，互为借鉴。亲历其中的我，希望通过我的经历，让正在为孩子教育选择而困惑的家长得到一些启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读书俱乐部就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在美国上小学。刚才我念的这样的一段话的作者，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上小学的作者陈丁红，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陈丁红你好。 刘莎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丁红。 刚才呢我说到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内容，在美国上小学。丁红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对于家长们来说，这孩子的教育已经是重中之重，其实应该说没有和他能够有并列的了，只是最重要的，没有唯一或者之一之类的。 没错，就只要这个家庭他有孩子存在的话，我觉得父母的他的重心一定是放在孩子这个教育方面。 那当时啊，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安排了你的大儿子？一说大儿子，一看肯定还有其他的孩子， 还有一个小儿子。对，我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的妈，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教育经历啊。其实不仅仅是两个孩子的妈，陈丁红呢，除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在美国上小学的作者，同时呢，他也是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士，还是从事像家长的心理啊，还有亲子关系以及儿童教育啊等等的相关的领域的这样的研究和投资。我并不单纯只请了两个孩子的妈。而是有这么多的专业背景的一位家长，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的一些经历。刚才是说到了啊，陈丁红，不止一个孩子，是书里面主要说的是大儿子的经历。 对，没错，这本书主要谈的是啊，这个哥哥 Leo 在美国上这个私立小学这一整年的这个经历和我们的人生感悟。 先问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孩子选择在美国上小学呢？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啊，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可能呢，我们自己从小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中文环境当中，学起来中文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说让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去一个美国，比如说就是非母语的地方上小学的话，可能将来再学中文就太难了。你怎么有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啊？其实是这样，因为我可能个人的背景原因，我是在美国当时去读我的这个研究生，然后后来呢也是因为外派的原因回到了中国。那么在这个过往的这个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我有很多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让我不停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穿梭。所以对我的老大来讲呢，他就不得不就是跟着我，因为我觉得作为母亲，孩子跟在你身边，对他进行教育成长的这个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会带着老大穿梭在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也就是说他是不得已的情况下跟着我在中国学一段，有的时候到美国去学一段。对， 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好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陈丁红的大儿子啊，他在美国上小学并不是说教育学的这个硕士的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被动的选择，是吧？ 差不多，对，就是在各方面的这个考量和安排，包括生活、工作、孩子的教育考量和安排下面，可能是我们做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决定和一个计划。 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为什么陈丁红的大儿子在美国上小学。那其实啊，刚才你说的是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 有很多家长他们并不是被动的选择，他们是主动的选择让孩子在美国上小学。咱们就不说高中和大学了，因为你这本书是上小学的事儿。 对对对，嗯。 那么你作为一个教育的专业人士，你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这样的一个家长的主动选择呢？ 其实你刚才说的可能现在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出国留学的这个问题，而且现在是面临出国留学这个年龄是越来越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其实我个人觉得孩子的这个出国留学有一点你千万不能做的是跟风，你不要因为你的亲戚朋友你周边的人群他们在做什么而去做什么。我觉得让孩子出国留学你一定要很好的去考量和评价自己的孩子首先说是这个孩子的学习能力他到不到位尤其是说他这个英文，因为在美国或者是在其他的欧洲或者是澳洲国家，如果这个孩子的英文能力不到位的话，他其实到那个地方去学习对他来讲他的这个压力也会非常的大，所以学习的效果未必是最好的。 嗯，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怎样。那如果是父母陪着去呢，那可能这个要求会小一点 啊。 对， 有爸妈照顾着。 对，exactly。但如果是说这个孩子他是自己去或者是去到一个寄宿家庭的话，那么我个人感觉就是哪怕再好的寄宿家庭对孩子的这个照顾或者对孩子这个了解还不如自己父母对他的了解。 嗯， 所以我觉得年龄太小的孩子过去可能在这方面的挑战也会是非常的大。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孩子本身他的意愿和他的心智的这个水平有没有到位。 嗯， 如果孩子不愿意，父母你很强迫的把孩子送过去，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事情。那么话说回来，我在这里也想再着重提出的是，我的孩子在美国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一直陪伴在旁边，他没有上寄宿学校也没有放到这个寄宿家庭里面去。 哦， 那么其实我个人是倾向这个孩子年龄稍大一点以后呢，再把他送到美国去上这个上学。我觉得可能避开小学段吧，我觉得小学还是一个孩子心灵成长和身体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家长还应该更多的去就是很亲密的去关注他，给他予帮助和指导那么可能到了中学的时候更适合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嗯， 我听出来了，这在美国上小学的作者他其实并不太主张孩子那么小就去当小留学生去上小学。 对对， 是吧？ 对，其实写这本书的初衷呢是我是想跟大家来分享我在美国得到的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个点滴的收获。 嗯， 我并不是想鼓励中国的家长大家都像我一样把孩子送到美国去上小学，但是我非常赞成的就是美国的这个中学的教育体系，包括欧洲或者是澳洲我觉得他们的中学的教育体系是很适合孩子的这个全面发展的。但我确实我要就是着重的讲一点，就是为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要去美国上小学的。 哎，刚才呢陈金红跟大家分享了，他说呢写这本书呢其实是想给那些准备把孩子放到美国上小学的家长啊一点启发。 嗯， 而这启发呢是他的经验，也有他的教训，也有他的血泪在这里面。 对对，而且我还要提一点，就是说不光是给那些要把孩子送到美国去上学的那些家长做准备。嗯，其实我还有一点，就是我更愿意跟其他没有这个条件或者这样的一个奢侈的这个能力的家长们去分享我收获到的在美国这个教育体系当中的心得和体会。 嗯，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 lucky 的事情，我能够带着孩子深入到美国去接受他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精华，然后让孩子在那边快乐的成长了好几年。那么我知道就是很多的家长一个是也不会把这么小的孩子扔过去。 嗯， 那么第二个可能经济能力各方面的挑战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大。 嗯， 那我觉得写这本书更多的是想把美国教育的好的东西带过来，家长们你们不需要把孩子扔出去，你可以读我这本书大概的了解到很多美国的家庭怎么教育，学校怎么教育，然后从自己的这个角度然后来帮助在家庭里面帮助完善这个孩子的教育。 哎呀，陈天红是在给他这本书做广告。原来我以为这本书吧只是适合那些准备把孩子送到美国的家长们去购买和阅读的。 其实不完全 是，哦，现在是只要是家长您都可以购买和阅读这样的一本书。 没错没错， 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种教育是完美的，我们其实更重要的做到的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或者我们更好掌握的是扬长避短。 没错， 每一个教育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我们把我们自己现行的孩子所处的这个教育的短处我们做一个很好的避免。 没错， 发扬长处其实是最好的教育。 Exactly， 对对对。 哎，但是啊我还有一种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家长比如同样都是在美国上小学啊，家长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你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谈到的更多的可能是更积极的，但也有家长会说在美国上小学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嗯， 为什么同样 都是孩子在美国上小学，而家长的感受是这么不一样的呢？ 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家长本身啊，可能他比较挑剔，然后可能就是看的不是很好的地方他太注重。那么还有一点我个人感觉，就是去的学校的好坏差别还是很大的。其实在美国它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包括公立学校它也有好的公立学校和不好的公立学校，所以这 depend on 就是说你去的是什么样的学校，那你可能从不一样的学校里面收获的这个教育的这个体会和心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是不是还和孩子有关系？如果有的小朋友他这个适应能力特别强，他到那整天都特高兴，学的东西特别多，那家长看着也高兴。 当然了， 有的孩子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差，到那儿什么也不知道，整天都特难受，甚至还得病， 没错， 在病殃殃的，你说家长得多堵心呢。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要很公正的去看。但是我还是有一句话要说回来，就是说美国的教育有它的好处，但我们也不要把中国的教育一棒子打死，中国教育也有它的这个长处。 哎，所以这本在美国上小学是一本积极版的美国上小学的家长的心这个内心的感受。 没错没错， 是吧？ 对对对。 好，我们刚才是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了这个书里面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还要有一点来跟陈金红一起来说一说啊。其实像在哪儿上小学，然后呢，因为这样的书真的挺多的啊，你肯定是这种书的作者，你也知道有很多，比如在美国上小学， 对对对， 或者说是美国小时候小学的感受啊，或者我在哪哪哪读小学什么之类的， 是的， 或者有的直接就是某某小学，对吧？ 有。 那么这样的书这么多，你认为你这本书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啊小留学生的这样的书籍对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觉得首先它特别的真实，因为它确实是我的孩子在这一年当中尤其是这五年级的这个高年级，美国小学高年级，他是怎么样去教孩子，孩子怎么样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学校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个性能力的这个完全的真实的这个体现。 有一句话叫有图为证，这本书的封面就有他大儿子 Leo 的照片， 没错啊， 里面好多的这种读书的环节或者在这个学校里面参加活动跟同学一起玩也都是有图为证，都是有 Leo 的照片的，是吧？ 没错没错， 就是真实是这本书的第一大特色， 没错啊。然后还有一点呢，也就是结合了我这个比较强的这个教育背景，以及在教育领域当中做过的很多的事情，我是带着心去陪伴我儿子读这一年的小学的啊。 人家有一句话说，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让一位教育专家陪着儿子上小学，那就在里面使劲琢磨这门道了，是吧？ 对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去的时候呢，就基本上已经和这个出版社已经基本签约了，就是他也是希望我去的时候呢，有心的去陪孩子读书，回来的时候呢，带着一些这个经验和这个体会回来跟更多的家长分享。 哎，也就是说之前是有计划的，并不是像那种没头苍蝇似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所以整个的体系还非常的完善，是吧？ 没错，就是有计划的，带着计划去啊，带孩子去读了这一年的书。 咱们不能再这么继续夸你这书了，咱们听一段片花吧，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 好，没问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晚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在美国上小学。在节目的第二时段的一开始啊，我们来分享这样的几段书中的文字，可能对于大家来了解在美国上小学的内容更会有一些的帮助。在九月一，在美国九月一号对孩子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不像在中国九月一号是全国统一的开学日。在美国小学的开学时间和中国大学有些类似，全国全州乃至全市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开学时间，虽然每个学校开学的时间不一样，但大都集中在每年八月底至九月的中上旬，我们可以把这段时间称为美国的开学季。在我的大儿子学校开学的前一周，一如既往，我收到了学校发来的邮件，邮件里告知了五年级基本的课业安排以及其他方面的要求。邮件的附件里面啊，是很详细的五年级学生的开学用品准备清单，学校要家长帮助孩子按照这份清单准备学习用品。在美国 买学习用品的去处很多，比如说连锁的大型超市，也可以去专业的文具店，而我们就选择了在家附近也是国人最熟悉的一家超市。每到开学季，超市特意在入口处的货架上整齐地摆放了学孩子们的学习用品，基本上清单上的学习用品在货架上都能够找到。我一开始啊自信满满，以为有了这琳琅满目的货架，采购任务就会变得简单。在过了20分钟之后，我体会到了挑文具的难度，有好几样的文具找了半天都不知道它们藏在哪个犄角旮旯。还好周围有很多家长和我一样在为孩子操办这事儿，他们对文具的摆放很熟悉，是我近在眼前的救援部队呀。我拿着清单指着上面一些找不到的物品向这些好心的家长询问，很快就得到了精确的答案，更热情的呀还会亲自带我去货架查找。在美国妈妈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找到了大儿子5年级所需的所有的学习用品，满满的一车子的东西还真是不少呢。那么在这儿呢，也简单的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都有哪些的东西可能和我们家长心目当中对于美国小学的理解不太一样。这一车的东西里面包括像3英寸厚的资料夹，还有呢可以放入资料夹的文具笔袋，还有2号铅笔，以及宽行打孔的活印纸，还有特大号的有弹力的包书布。另外呢还有像带插袋的5门学科的讲义的分割页，还有像贴条啊以及计算器等等的很多的物品。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一位嘉宾呢，就是在美国上小学的作者陈丁红。陈丁红，刚才我是把你这样的一个感受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下哈，因为在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要跳着你那些英文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沟通这内容，所以有一点哎呀不太流畅，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没事，挺好。 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个问题了。 嗯， 我总是会把你的一些感受啊和我们普通家长尤其是国内家长的朋友的一些感受来对比着说，因为我确实是觉得这是很多家长尤其是没有让孩子啊到美国去上小学的家长朋友们的很常见的问题。 嗯， 你看啊，你刚才说到了孩子刚5年级对吧，5年级开学，你就去买那么多的这个学习用品啊，一车子、 啊嗯、 大家都知道超市里面的那个购物车那可不小呀。 对啊对啊，就是它的尺寸跟咱们这的那个超市的购物车的尺寸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是吧、嗯、那真是挺多东西了。 嗯， 而很多家长啊他们为什么选择让孩子啊去美国，不仅是上小学啊上中学或者上大学、 嗯、 他们其实更多的就是在考虑说啊在国内孩子上学太累了， 嗯、 那我让孩子到国外去上学，让孩子别那么累，说这干嘛呀，累死累活的，将来孩子倒是学了本事了，这身子骨不行也不成啊。所以呢就会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在国外上学就很轻松，但是我看了你买了这么多东西，而且尤其我把后面你买的几样东西可能都是在国内上小学家长用不着的对吧。 对呀、 啊、嗯、那好像和大家理解不太一样。 是 啊，这好像不太轻松，就冲你买那么一大车的东西孩子得用啊，他也轻松不了啊。 一点不错。其实我这边要跟就是中国的家长朋友们分享的一点是，我们通常有一个比较偏薄的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这个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孩子在那特轻松，特轻松， 是你不就是说吗？对，就是玩啊。 没错，但是我想说的确实是，但是呢你看在美国小学它分低年级和高年级，我得这么讲，从他的学前班到1年级、2年级、3年级他确实是非常轻松的，我这个实话实讲、 嗯、 但是他美国小学的高年级4年级和5年级就不轻松了，尤其是到了5年级，他对学习的这个要求非常的强，尤其是在这个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因为我没有参与他这个5年级的教学，所以我没有这个话语权，但是在这所私立学校他5年级学的东西很多，然后对学校学生的要求也很高，然后我们都觉得美国孩子都不用考试对吗，就好像觉得天天就玩就写简单的写俩作业就那就完了，反正也没中考什么的， 这是很多家长朋友的感受、嗯、 没有，其实我要告诉你，其实在美国5年级孩子他考试真的是我经常就是对他们说真是小考每周都有，大考真的是369，因为他们每个单元都会有 单元的考试。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你特别挑选的这个课业比较繁重的这个优秀的私立小学的特色， 对， 还是说大多数的美国小学到了五年级以后都会比较紧张呢？ 这么讲，就是如果他在一个公立学校，他五年级也会比他的这个低年级的时候学业更紧张， 有点像一个分水岭是吧？ 没错，其实他到四年级就是一个分水岭。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在美国上这个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呢？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在中国可能他更多的时间花在数学、英语和这个语文上面，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孩子他有四门主课，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英文，那是肯定必须的， 对，必须得学。 对，然后第二个数学跟咱们一样， 嗯， 另外两门主课，一门他们叫社会学 （social study）， 他学什么？其实就是学美国这个全国的这个历史，或者是本州的这个历史和地理部分的地理的这个学习在里边， 就有点史地的意思， 没问 题， 对，没错。然后还有一门呢，它叫 science， 就是它的科学，就是从四年级，其实这个科学就是从低年级开始一直都 有，有点像物理化学似的， 物理化学。 嗯， 但是它到五年级，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它就是一定是主课了。所以在五年级的时候 ，Leo 他面临四门主课，然后这四门主课经常就是一个单元结束了以后，就有一个很正式的这个考试，单元考试啊，让他去参加。而且每个周他还有一些，比如说在英语方面的这种各种测试，比如说语法的测试、词汇量的测试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语言能力的测试，他每周都会有。所以在美国，其实你到五年级你去看那些孩子，真的就是每个星期他都要准备不同科目的这个考试，都会有。 那陈丁红，咱们一起还要探讨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国家长都觉得在美国上小学啊，这孩子就是玩呢？怎么这种意识啊这么根深蒂固呢？ 这个我可能也不是太明白为什么，可能是更多的家长看到的是美国小学低龄的这个这个年级的这个孩子的学习生活。因为我刚才说的，确实在学前班，就一年级之前的一年，它叫学前班 preschool， 然后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确实孩子这个功课也不多，然后也基本就没有考试，然后家长会觉得真的是特别的轻松啊。 问一个美国的现状啊，就是你看到的或者说你接触的美国的这个小学啊，他们是小学低年级的这种中国孩子多，还是说等到四五六这高年级的中国孩子多呢？ 其实 有差别吗？ 对我来讲，差别这个倒并不是很多，就主要是看你所在的这个区域。如果你是在加州啊，或者是纽约这种华人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学校里面这个华人的这个比率会很高。但是像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北卡这些就是华人不怎么去的地方，其实哪里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华人孩子的这个比率都不是很高的 啊，跟年级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没有太大的关系。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啊，在美国上小学。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许多年前，你。